第十四集，傅云宪睁开眼睛，嗯了一声。幽黄的灯光洒下，漫过他的睫毛，留下一截浓密的影子。徐苏走过去，跪坐在傅云宪的身前。他先静静地看着他的膝盖一会儿，继而用手轻轻地给他按了按，巴巴地抬起头，轻声细语地问：“ 叔叔，很疼吗？” 傅云宪垂着眼睛沉默片刻，道：“很疼。”傅云宪为许文君案付出多少，徐苏记忆犹新。傅云宪忙着为许文君翻案时，不少领导来找他私下沟通，说：“ 人没死还好说，人死了再平反，影响太大。严刑峻法说白了，不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吗？你傅云宪也不是初出茅庐了，这点道理还能不懂？” 上面的态度是私下赔偿，就此了结此事。苏安娜很是动心，但傅云宪不同意，也劝服了苏安娜放弃和解，非得要对外公布冤案真相。傅云宪陨身不续，在一次人为的车祸中侥幸生还，还是许苏扶床哭了一宿，才算彻底换回他的一条命。最后他是架着拐杖上庭的，案子最终得以平反，赔偿款再翻三倍有余。傅云宪分文未取，还搭上了一身的伤，以至于每到阴雨天气，他的膝盖总会疼得厉害。傅云宪垂眸看着许苏，许苏仰脸望着傅云宪，两个人的目光你来我往，好似交锋。傅云宪忽地笑了笑，拍拍许苏的肩膀骂他：“小白眼狼。”三个人轮番灌他，傅云宪还是醉了，嗓音比平时更低沉浑浊，带着微微的震颤共鸣，像谁信手拨动了低音弦。这话听着像是要计较牌桌上出签的事儿，许苏不欲承认，谎话张口即来：“ 呸，谁白眼狼了？明明是你个老瓜皮，铜店眼里千根斗，自己输不起。”“ 你敢骂我？”傅云宪似是动了怒，手劲加大，强行将许苏的脸扳进自己。两人离得太近，灯光又蒙昧不清，对方身上扑来一阵酒气，许苏一起就是不免微感晕眩。那一夜的疼痛自两人重逢之后便很默契地翻了篇，你不言我不语，只当从未发生。毕竟苏安娜几次从高利贷手下捡回一条命，都是多亏了傅云宪出手，受人诸多恩惠，再记着那点钱仇，未免太过矫情。所以再次踏进军汉所前，许苏给自己定下了十六字方针：虚与委蛇，虚情假意，斡旋为主，抗争为辅。彼此对视了好一会儿，傅云宪才放开许苏，他又看似疲倦的仰面躺靠下去：“ 说吧，想求我什么？” 老流氓不愧为名律，目光如炬，一下子就戳中了他那点小算盘。但许苏还是嘴硬，装傻道：“ 有事吗？没有啊，不过既然你要我求你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求求你好了。” 这贼兮兮的样子一准有事。傅云宪俯身向他靠近，微眯的眼睛露出凶光：“ 你这是求人的样子吗？”“ 说了没事求你。” 唯恐再赖下去一会儿不好收场，许苏想了想适时改口道：“ 其实吧，是这样的。” 傅云宪再次合上眼睛：“ 哼，叫花子行善，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耐。” 看着是默许了，许苏挠了挠头：“ 其实是我大学的一个室友。” 傅云宪打断道：“ 只让你提一个要求，你想好了再说。” 什么都瞒不过这老流氓的眼睛，许苏瞬间沉默了下来。他以前对他妈放过狠话，要真再赌博就买耗子药。他自己跟他妈连带着左右陪赌的街坊同归于尽，所以苏安娜方才解释了，这30万不是用来还赌债的，是跟王亚琴的老妖婆一起投资一个项目， 已经垫进去一笔钱了，后续跟不上很可能血本无归。被人砍死还有血本无归，多半都是危言耸听。许苏在心里支起一杆秤，左右掂量着苏安娜的30万与瞿玲的2万，然后说， 就是我一个大学室友，最近摊上了一点小事儿。 傅云县没睁眼，嗯了一声， 特别小的事儿，就是吧，弄死个人。 傅云县睁开眼睛看着许苏，许苏有点怵了，面上笑嘻嘻地说， 一审已经判了死刑。 傅云县随手从沙发上抄起一个垫子拍砸在许苏脸上，这叫小事儿。傅云县下手挺重，许苏往后歪了歪，但人不退反进，倒爬上沙发，盘腿坐在了傅云县的身边。 这对别人来说是大案子，对你傅大律师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啊。 许苏不是不知道人命重如千钧，但事关瞿玲的性命，只能尽量把话往小了说。他特别谄媚地凑上一张脸，以自己都觉得恶寒的语气道， 其实也不是那么熟，就是他以前借给我一笔钱，我一直没还，杀人偿命，也不指望判得多轻，只要能救下一条命，我跟他也算两清了。 傅云县问他，什么样的人？汉谟拉比的桩桩事迹从眼前掠过，他那种刚正不阿中带了点傻气的劲头，许苏其实并不认同，也嫌他是一头不懂迂回变通的犟驴。但他斟酌半晌，脑海中一个个作贱人的评价挨个蹦出，又悉数被他剔除，最后许苏决定给出最言简意赅的答案。 好人。 傅云县面无半分波澜，但眼神中的不屑之意十分明显。 叔叔，你就当帮我一次好不好？ 有事终无厌，无事下迎春，这样不好。许苏又做出一副要给傅云县揉肩捶腿的奴才相，然而傅云县抬手一把将他推开，一记重推，许苏毫无防备，四仰八叉地跌了下去，屁股落地，磕得他尾椎骨生疼。他一下摔懵了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仰着脸气羞羞地嚷， 哎，傅云县，你推我。 周末约个时间和嫌疑人家属见一见。 傅大律师整完皮带整袖口，将自己收拾得衣冠楚楚，转身走了。傅云县走后就忽然变了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浇散了五月的热气。许苏把自己关进房里，不顾门外苏安娜的聒噪，跟程烟通了个电话。许苏与程烟约定了见面时间，顺便做了做这个案子的功课。除了心里特别变态的那类人，杀人的理由不外乎为钱、为仇、为情。钱令人眼红，仇令人致昏，清俊正直的汉谟拉比却是为爱杀人，终究没过得了情那一关。